也许只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突然间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你，爱真的很简单，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谁， 解脱面前。

四月中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饮满。这是全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属作物籽粒已开始饱满，但还没有成熟，约相当乳熟后期，所以叫小满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妈妈，我永远爱你。